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2集。话锋一转，一秒钟切换成了思春少女。哎，对了，你说穆姐姐他们是不是也会被这媚香暗算呀？听见穆瑶的名字，穆生的心立即提了起来。再一细想，柳福一和穆瑶都是经验丰富的捉妖人，就算有人中招，那也只会是脆弱的端阳地基。下一秒，林妙妙的声音果然响起，听在耳中酸溜溜的。万一端阳地基仗着自己中了媚香，对着柳大哥动手动脚，占了柳大哥便宜怎么办？他那样温柔的人定然不会拒绝，到时候四肢百骸仿佛一瞬间被虫蚁爬了满身，那一股难挨的感觉瞬间席卷而来。 穆生，穆生， 他感觉到自己正在眼泪横流。穆生有些出神地看着手里的符咒，结语轻覆下来。他刚才听到一半，怎么就一股邪火直顶天灵盖，想也没想，刷的一下就把他衣服上的符纸给撕了。 你快给我贴回去！ 妙妙无法自控地在他背上扭起来，宛如一个被白粉诱惑的瘾君子，额头上爬满冷汗。 有你这么做朋友的吗？ 穆生轻轻半回过头来，冷眼将他望着。 现在舒服了吗？ 妙妙抬起眼，眉毛上都是湿哒哒的，难以置信。 哇，你说什么？ 黑莲花微微一笑，水润润的黑眸深不见底，语气分外温柔。 舒服了就安生些。 这一路上，林妙妙过得非常精彩，媚香入骨，半死不活，偏偏嘴里还含着一颗金丹，吊着她昏不过去。迷迷糊糊间出现了幻觉，恍惚看见空气中出现了原身的脸，阴郁地嘲笑着她，仿佛在说：“ 哼， 不自量力。 哦”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骂你了。 林妙妙望着他涕泗横流，伸出一只手虚空去抓，想跟他握握手。 兄弟，你惨啊，嫁给这种人你太惨了。 穆生耳聪目明，感觉到背后稀稀疏疏的响动，绷紧了神经。妙妙比他想象中硬气，一路上安静的像一具死尸，无法控制的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他背上，却死活也不肯吭一声。这会儿他听见他突然开始嘟嘟囔囔说些什么，脚步一顿，竖着耳朵听，只听见他哼哼道：“ 凌玉，凌玉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骂你了，凌玉。” 穆生一怔，微微侧头，怕他真是难受的失了智，还刻意颠了颠，想把他弄醒。 喂，你骂自己做什么？ 这一颠不打紧，林妙妙正昏昏沉沉，嘴一张，口中清丹啪嗒一声掉在地板上，咕噜噜在黑暗中滚远了。 啊！ 林妙妙霎时间眼前一黑，彻底撅了过去。穆生一阵无语，他一下子绷紧后背，竟然有些无措。真是作死啊，他身上清丹也是救急用的，荒郊野地他哪里再去弄一颗清丹来。他犹豫了片刻，矮下身来想把林妙妙放在地上，谁料少女一个回光返照醒了过来，两颊晕红，两眼亮晶晶的，盈满了泪水，死死拉住他的袖子，生怕他有所动作。 从地上捡的，我才不要吃。 这地上可全是妖怪的残骸和血液，来来回回让他们踩上几趟，不知成了个什么光景。穆生扭头和他对视半晌， 确认他神色中的抗拒是认真的，已然让他折腾得没了脾气。那你想如何？ 去那边，去那边。 他手一指，折腾着酸软的胳膊和腿，强撑一口气，十分自觉地趴在了木生背上，一手紧紧揽住他的脖子，仿佛生怕马儿撂蹶子将他踢下来。 殿中的金身大佛像，镇得住妖邪。 那座佛像可是整个兴善寺重重殿宇内供奉神像中最尊贵的一座，皇家一掷千金用足金打造了一座最辉煌最震撼的神灵真身。每次赵太妃前来兴善寺，首先都要去正殿参拜。世间万物，一物降一物，即便兴善寺再邪，那样沉重的足金在被一笔一笔雕刻出神圣眉眼的瞬间，冥冥之中也沾染上了空灵的佛性，不动声色庇佑众生。他们不知道，就是在这座佛像前，端阳帝姬七窍出血， 赵太妃慌乱之中曾听见那个又细又阴哑的声音传来： 仙女赵倩茹，你是不是拜错地方了？ 案桌上两盏烛火光明璀璨，妙妙靠在供桌旁，脸上的嫣红慢慢褪去，只要仰头望去，就会看到那座金身大佛如山般巍峨屹立，映着昏黄的火光，金光璀璨。他以一个倾斜的角度，慈悲地俯瞰芸芸众生。妙妙靠在佛脚边，心中一片平静，颇有种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滋味。 木生，你怎么不过来？ 少年一人立在殿中，像是虚虚一道黑影，是世间最不可捉摸的游魂。直到风吹动他头上的发带，这才平添了几分少年人的生动。他闻言慢慢回过头来，走近了他，似乎觉察到什么，毫无尊敬之意地仰头向上看去。佛祖的眉眼仁慈肃穆，妙妙怀疑自己耳鸣，竟然听闻背后什么东西在震颤。这种声音宛如将要孵出小鸡的蛋，发红炙热，惴惴不安。待到看见木生的神色，他的嘴巴才慢慢张开，犹如石化般回头望去，佛像正在以一个非常快的频率颤动，仿佛里面有什么东西受到了剧烈的感应。林妙妙瞪着木生， 这是。 木生眯眼看着佛像，笑容毫无温度。 哼，邪物还真是对同类敏感呢。 黑莲花倒是有几分自知之明，只是这年头，邪物见邪物也兴打个招呼。林妙妙一面向木生奔去，一面注意到他手腕上滑落了收腰柄，捏在手里，禁不住汗毛倒竖。 你想干嘛？你不要对佛祖不敬！ 话音未落，收腰柄猛地击出，直捣塑像的脑袋而去。林妙妙愣在了当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